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Hi everybody, welcome aboard. 维生素呢又叫维他命，它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必须的一类有机物质，也是保持人体健康的重要活性物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了解维他命。好，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自然的 naturally naturally naturally 我们都知道来自于形容词 natural，自然的。那么这个自然的形容词呢，又来自它的词根词 nature， 大自然。大家注意 nature 在英语中除了表示自然之外，还可以表示人的本质，人的本性。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习语当中呢， call of nature， call 就是打电话嘛， of nature， call of nature， 这三个词合在一起，在英语的习语中表示要上厕所的概念，本性的呼唤，本能的呼唤。那么 natural 做形容词时呢，有时你比如说 A is natural to being， 在这个句型结构中我们还不能翻译成自然的，而要把它理解为 A 与 B 是相辅相成的。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基础根据 basis， 我们知道这个 basis 它应该来自于另外一个词的词根 base， B-A-S-E， 而 basis 做名词时呀，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固定的结构，大家不妨把它按一个固定的结构记好， on the basis of， 以什么什么为基础，它就等于 base， base 变作过去分词之后的结构， be based on， 与什么什么有关的， have to do with。 有时呢我们想强调一下，比如说 A 和 B 之间有关系，那么有关系时我们也可以采用加上另外一个结构，也就是不定代词 something，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与什么什么有关，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与什么什么没有关系。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除去只有什么什么例外， with the exception of， with the exception of。 这个结构呀，严格意义上讲在英语中呢被称作复合式介词， with the exception of 表示这个什么什么是作为一种例外而存在的，或者说除了什么什么。所以说总之 exception 做名词呢，它表示的是一种例外的结构。 接下来一个词，消化的 digestive， digestive， digestive。 这个 digest 既然它有 s 后面的 tiff， 我们就不要读的那么重 digestive， 而要把它浊化一下 digestiveDigestive， 因为 S 之后要失去爆破。那么 digestive， 消化的，和消化有关的，它一定来自于动词 digest， 消化的动词。但是说起来呢也巧， digest 这个词呢在英语中它应该算是一个 homographs， 同形异音异义词。大家都知道它做名词是还可以表示文摘，但是这个文摘呢就不能读作 digest， 而要读作 digest， 所以拼写相同，可是发音词性各不相同。 digestDigestive。 接下来这个词，防止，预防， Prevent， Prevent， Prevent 作为动词时呢，防止某人做某事，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是它最标准的一个结构。那么此时介词 from 是可以被去掉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说 Sto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from 可以被去掉。另外还有一个用法，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个介词 from 是不能够被去掉的，但是这三个结构通通表示防止某人做某事。 好，下面我们有看到基本的 Basic Basic， 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左边这一栏的第二个名词 basis， 是它的同根同源词 basic， 基本的。 这个基本的呢，在英语中我们还有碰到另外一个名形容词啊 ，fundamental。fundamental 在英语中其实应该译作根本的，这个 basic 表示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概念。那么它等同于像 primary、elementary 这样的形容词。 好，下面我们有看到只要或者是如果 providing。 Providing， 大家这是今天的一个语法重点，希望大家把它作为一个语法重点去学习。Providing， 它已经由一个现在分词呢，转为了一个连词的功能，相当于 if 如果。那么除了用这个 providing 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 provided， 表示如果的概念。另外，我们也可以采用 supposed 表示如果。这样一下子我就罗列出了很多的东西 ，providing， provided。Supposed 都可以作为连词来表示如果的概念。 接下来这个词是储存 Store 储存呢，这个词很好用了，比如说储存某物 Store something in some place， 把某物储存在某地。当然呢 Store 后面加上另外一个词和它这个复合在一起 Store room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储藏室。 下面一个词皮肤 skin 这个词，首先大家注意它做名词这没问题，但是它还可以做动词 skin， 很难想象它做动词是表示把什么什么的皮扒下来，扒皮的概念 skin something。 那么除此之外 skin 它还可以变作形容词，变形容词时呢双写词尾 n 再加 y skinny 表示皮包骨的，骨瘦如柴的。但是 skin 还可以和形容词 dip 连在一起使用，中间连字符连接 skin dip， 这时呢它作为形容词使用时就是一个贬义词了，肤浅的 skin skinny skin deep。 接下来有看到肝脏 liver 下一个词谷物 cereal这个词大家经常会在一些这个谷物早餐上看到，你比如说一包谷物早餐泡在这个牛奶里，这就是一种很健康的饮食的习惯，主要是早餐。 维生素的发现是二十世纪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897年 ,C. Ekman 在爪哇发现了只吃精磨的白米呢就可以患上脚气病，而未经研磨的糙米能够治疗这种病。1911年 ,C. 丰克鉴定出了在糙米当中能够有对抗脚气病的物质是胺类，是一类含氮的化合物。它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所以建议命名为 vitamin。也就是 vital, V-I-T-A-L, 生命的和 amine, 氨这个词的和谐，中文意思呢就是生命氨。以后呢又陆续发现了许多的维生素，它们的化学性质不尽相同，生理功能也不同。也发现许多维生素呢根本不含氨也不含氮。但是丰克的命名延续使用下来，只是将最后字母 E 去掉了。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Vitamins. Vitamins are a group of substances found in food. The body needs them for life and health. So naturally, many peopl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am I getting enough vitamins? And am I getting the right kind? 好了，我们看第一行。Vitamins are a group of. 注意这里的 a group of 不要翻译成一组或者是一群，应该把它理解为 a set of, a series of, 一系列的概念。所以说维他命啊，它应该是一系列的物质，这些物质呢是在这个食物中存在。注意这里的 be found in 千万不要理解成这个在食物中被找到，其实 be found in 往往表示在什么什么当中存在的概念。那么人体需要这些维生素用来干什么呢？ need A for being这样的一个句型结构表示需要 A 来做 B 的概念，所以说身体需要维生素来维持生命维持健康。所以大家看维持生命维持健康只要用一个介词 for 就可以了， for life for health。 所以很自然的许多人都 be concerned with 表示 care about 关心的概念， be concerned with表示关心，而 be concerned about 在英语中表示的却是所谓的这个和什么什么有关系的概念了。大多数的人呢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冒号在这里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我们在翻译时呢标点符号也是要译出来的，冒号译作那就是说，也就是说 Am I getting enough vitamins? Am I getting the right kind? 我是不是有足够的维生素摄入，我是不是吃了正确的食物。那么这里呢，又像上一课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句型结构，依然采用了 parallelism 排比句式。 Am I getting 食物中维生素的含量比较少，人体的需要量也不多，但却是绝不可少的物质。膳食当中如果缺乏维生素，就会引起人体代谢的紊乱，以致发生维生素缺乏症。 Even though very small amounts of each vitamin are enough for the needs of the body, the worry people have about vitamins has some basis, and this has to do with their diet, the food they take in. A person eating a good variety of foods get all the vitamins now known to be needed,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vitamin D. 好了，我们看第一行，尽管呀 very small amounts of, 注意 amount of 表示什么什么的数量，它是用来修饰不可数名词的。 very small amounts of 表示数量非常的少，首先大家注意它是用这个多少来形容 amount, 其次呢 amount 是可以变作复数的。每一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量也尽管很小却 beEnough for 表示对于什么什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足够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有机体的需求来说就很足够了。 The worry people have about 什么什么 The people have worry about 这里呢，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定语从句了。 People have about what it means, have worry about something 表示对某事的担忧，所以说人们对维他命的这个担忧呢，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或者我们说是有原因的，有道理的。所以说这个 have basis, 有时在翻译时不一定翻译成有基础，可以译作有道理。好，下面我们接着看 This has to do with their diet. Have to do with 我们学过了，与什么什么有关系，这里我们依然可以表述为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ir diet. 好了，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他们摄入的食物量。好了，一个人吃了各种各样的食物， Eating a good variety of foods, 大家把它标好，现在分词做后置定语，而且下面呢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A goodvariety of 表示各种各样的，我们都学过了 all kinds of, 其实这个 a good variety of 就等于 all kinds of 各种各样的。 Get all the vitamins now known to be needed, 所以说一个人呀吃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其实就是摄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维他命，其实这里的 get 就等于 take in, 摄入的概念。当然呢这些东西都是 known to be needed,known to be, 大家把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下划线， known to be 表示已知的什么什么。好了，当然这个括号里的这个内容我们刚才在生词表里学到了， with the exception of what what,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很有可能维生素 D 是除外的。 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容易出现夜盲症、干眼病，也会引起皮肤的干燥。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on't choose foods wisely, don't get enough variety, and don't eat the basic foods they need to get their vitamins. So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no extra vitamins are needed, providing you eat proper foods. In fact, many of the vitamins cannot be stored in the body.So, when extra vitamins are taken in, the body simply gets rid of them. It is even harmful to put too much of certain vitamins into the body. This has been found to be true of vitamin A and D when large amounts are taken in. 这一段一开始就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The problem is that 表示问题在于什么什么，加一个表语从句。问题在于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并没有 choose something wisely, 表示很明智的选择某事，很明智的选择某物。好了，他们选择食物不够明智， Don't get enough variety, 这些人呢，他们没有摄入足够的 variety 种类，因此呢，他们也没有吃到这个能够获取维他命的最基本的食物。这里的 basic foods 后面引导的是一个定语从句了， That they need to get their vitamins,